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投资理财的陷阱。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介绍了两起个案啊，都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不管是在正规的银行金融机构办理的一些这个投资的项目，还是被人蛊惑、被人忽悠啊，所谓的什么高价能够回收啊，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一位老年人也遇到了一个陷阱。那么这个投资理财陷阱和前两天的案件有怎样的不同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的拍案说法里面，就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耿瑞普法官。耿法官您好。 你好。 嗯，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个也是涉及到养老的陷阱的这样一个案子哈，是一位这个王老太太遭遇。那王老太太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啊？您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起以养老外包装的这种变相的高收益来诱导我们老年人进行投资的一个案件。年近70岁的王老太，老年生活呢是非常的丰富。在某一天跟朋友们散步的时候呢，他听说他们的朋友最近跟一个公司签订了一个养老服务协议。听他们的朋友说呢，只要投资一部分钱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公司优质的养老服务。 哦，有什么服务呢？ 比如说可以在公司建的养老服务基地从事一些游玩的项目，还可以体验到公司的一些餐饮服务、养生服务，还有其他一些理疗服务等。如果说这些服务如果不需要的话呢，在支付了一定的投资收益投资款项之后，在扣除了相关的服务费用之后，公司呢会根据合同的约定支付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的计算比例呢是年化收益率8%。 那这个年化收益率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高的离谱是吧？ 对 啊，让人听起来好像可信度稍微高一点啊。 对， 那如果说有的老年朋友享受了这些服务了，那还会得到这样的收益吗？ 如果说老年朋友们他享受了这些服务，他在合同签订的时候约定的服务期限是20天，也就是说在20天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些服务。如果你享受了这些服务，相关的费用会从你的投资款项中予以扣除。如果说你不享受这些服务的话，那么就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款项去计算一个年化收益。 这是王老太听他的朋友跟他讲的， 对 是吧？ 对。 听起来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哈。 对。 那后来王老太太她就是 找到这个公司了吗？还是说碰到了这个公司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从王老太听他朋友讲到这个公司之后呢，王老太就心动了，然后就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公司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去这个公司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来到公司之后呢，公司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人员也是非常的热情，就把公司的服务的画册，还有养老基地的一些场景，还有老年人在那边享受养老服务的一些照片呢，给王老太看了。王老太看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心动，然后就跟公司的人员呢，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然后觉得公司人员的描述呢，让他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呢，他就支付了这个公司人员给他说的这个投资款是10万元，然后当场呢签订了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协议，同时呢以现金的方式交付了相关的款项，公司呢也就给他出具了一个收据还有合同，然后王老太就跟这个公司呢签订了这个协议。 那接受这些服务的这个地方也是在北京吗？ 接受服务的地方根据公司的介绍呢，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在全国各地各个风景名胜或者一些山水比较秀丽的地方呢，他们都建设了相关的养老服务基地，在这些地方都可以享受到养老服务。根据当时签订的合同呢，是在20天的期限内，这些服务呢是以非常低于远远低于社会同类的这种服务的价格呢提供给这些老年人。 比如说王老太太想去某个风景名胜去旅游了，那既可以享受非常好的服务，又能够看到咱们国家的咱们祖国的秀美的山河， 对 啊，还能以非常低的价格来居住一些条件还算不错的这样的酒店啊山庄啊，是吧？ 对， 那这个岂不是就和这个分时度假有点像吗？ 除了有点像分时度假之外呢，最能吸引王老太太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不去享受这些养老服务，或者说我仅仅就享受部分的养老服务呢，相关的费用在我的投资款项中扣除之后，剩下的这一部分投资本金，公司呢会以年化收益率8%这样一个回报的方式呢，一年之后本金加8%的收益一同支付给王老太，这应该是让王老太最心动的一点。 对，因为8%哈，相比于这个银行的一些， 对， 或者保险公司的一些基金投资理财产品，已经很高了。 对，远高于这些理财产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所以呢，王老太太这个花了10万块钱，而且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啊，听了这些相关销售人员的宣传哈，那么后来实际的情况和最初啊这家这个公司所承诺的相关的一些服务能够相匹配吗？能够对得上号吗？ 对，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当王老太签订了这个合同，交纳了这个10万元的投资款项之后呢，王老太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也在跟周围的朋友交流之后，王老太呢，她并没有去养老服务基地去接受这些服务，她就是想要从中取得这8%的投资收益，以及当时支付的10万元投资本金。对， 她就是想挣钱。 对，在经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王老太呢，并没有收到公司当时承诺的投资本金还有8%的投资收益。这时候呢，王老太就有点着急了，就开始去跟这个公司当时的业务人员打电话。业务人员告诉他呢，我们公司现在的资金状况呢稍微有点紧张，因为收取的这部分投资款呢都去用于养老服务基地的建设了，都去用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啊，去维护修建，资金周转有点困难，让王老太放心，这部分款项还有承诺的收益呢都会支付，并且呢还以非常正式的方式跟王老太签订了一个这样分期还款的一个承诺书。包括是一年之内分几次分期支付投资本金还有款项，并且告诉王老太呢，我们公司是一个经营规模非常大，在全国 上百个景点都有这种养老服务基地的大公司，资金实力非常的雄厚，肯定能够支付他这10万块钱的本金还有相关的收益。那么王老太听说之后呢，也就暂时放心了，就拿着这个签订的还款承诺呢，就回家继续去等结果了。 他也就没再去看一看，没再去催是吗？ 对。 那后来等到这个到了还款协议所承诺的期限之后又怎么样呢？ 等到了一年期满的时候，公司仍然是没有支付本金还有投资收益。这时候王老太是真的坐不住了，他就再次拨通了公司的电话，然后也去公司的现场去找相关的人员。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发现是人去楼空，找不着他们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那这时候王老太太可能就意识到自己是上当了， 可能是上当受骗 了。那他这时候是选择了报警呢，还是选择了直接这个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呢？ 当时根据我们向王老太情况的了解，他并没有去报警，直接是将这个公司诉到了法院。 要求什么？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返还投资收益还有当时的投资本金。 就连本金带收益。 对。 因为这家公司啊，王老太太去这个找的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对。 那咱们法院在开庭的时候，公司有没有派人来到这个庭审现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当时法院收到这个案件之后呢，考虑到王老太年龄比较大，确实是行动不便，然后呢法院最近呢也确实收到了不少这种老年人因为投资出现问题的这样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通过电话还有邮寄的方式，积极的向被告呢去送达应诉材料，包括王老太的起诉状，包括他提交的证据材料，还有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还有开庭传票，这些东西都向这个公司的注册地，还有王老太当时跟公司签订合同的那个地址去邮寄过相关的材料，但是均没有成功的送达。无奈之下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去送达这个应诉材料。 但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就是通过报纸 到人民法院报去登载， 对， 是吧？ 通过在人民法院报上面刊登相关的诉讼请求，还有原被告的信息，通知被告前来应诉。经过了2个多月的公告期之后呢，被告依然没有出庭参加诉讼。那么法院在对王老太提交的证据，包括当时签订的合同，还有支付凭证，还有被告公司出具的收据，还有相关的还款计划、还款承诺呢，最终对这个案件呢进行了缺席的审理。也就是说，被告公司呢一直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没有积极的应诉。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缺席审理之后，那宣判是不是也是缺席判的呀？ 缺席审理之后呢，法院经过审查依法缺席进行判决，通知王老太在人民法院报上呢公告送达了本案的判决书。 那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根据王老太提交的证据呢，法院最终支持了王老太的诉讼请求，判令这家公司呢立即返还王老太当时支付的10万元投资款，以及承诺的年化8%的收益。 那现在呢，虽然说王老太太打赢了这个官司，但是这家公司啊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对。 那这时候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拿到了法院的胜诉判决书之后，如何去能够再要回这笔钱现在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这也是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像这类案件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是。 因为现在这家公司呢本身呢在通过工商信用信息的查询呢，它是存续状态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主体资格呢还是存在的。因此呢 法院在对他进行执行的时候呢，必须对他名下的财产进行一个财产线索的一个清查。当这个判决生效，王老太 清嗓子没关系啊。 王老太申请执行之后呢，执行厅立案之后，会对这个公司的财产线索，包括名下的房产、银行账户里的存款，进行一个查询，查询之后呢，根据王老太诉讼请求，法院支持的数额对相关的存款予以划扣。如果说仍有存款的话，就会直接的划扣给王老太。 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是不是有存款啊？公司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财产？这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像这家公司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多个诉讼。 对， 也就是说，像王老太这样的债权人呢，会有许多个。这样在执行的时候呢，他就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满足王老太的这个债权，就可能会出现不能完全清偿的情况。这样呢，如果一旦到了执行阶段，发现公司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呢，只能去裁定对本次执行程序一个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也就是说，只有等到这家公司再有钱的时候，再有其他财产线索的时候呢，再恢复这次执行。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执行过程。 对， 而且呢，这个就申请人可能不止王老太太一个，跟王老太太有类似遭遇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可能也不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之所以王老太太着了人家的道了，是吧？损失了这么多钱啊，上当受骗了。您觉得主要的症结在于哪里呢？ 其实通过这类案件呢，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呢，像这类公司，它作为一个融资主体来看的话，它其实在宣传的时候呢，几乎就是采取了同样的套路，或者是说一些变换了的套路呢，但本质上呢，依然是一个高回报、高收益率、低风险的这样宣传方式呢，去引导一些比如说老年群体，这些分辨能力稍微的有些低的这些群体呢进行投资。比如说这个案件中呢，它并没有采用一种非常普遍的宣传方式，比如说承诺你10%的收益率，它而是采用了一种变相的方式，它承诺你说你可以来我公司去体验这些养老服务的项目，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些项目呢，那么我再给你支付一个收益率，再给你支付一个收益，这样来看呢，它就显得更有迷惑性，更容易去让这些老年人呢去上当受骗。其实本质上呢，它都是采用了一些变相的高收益的方式呢，去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 那为什么老年朋友容易成为这一类所谓的这种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的欺骗的对象？ 现在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跟原来相比呢，可能更有保障一些，而且子女呢现在一般比较孝顺父母，可能老年人也有退休金，本身手里面就有一定的积蓄，而且呢老年人他一般之所以会上当受骗呢，并不是他自己本身去找这些投资理财公司，往往就是听朋友介绍，或者是听一些熟人的提起，这样的方式来去参与到这些相关的这种投资当中去 啊，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投资公司啊，在一些什么酒店呐、活动中心啊，开一些所谓的项目推介会， 对， 然后他会提前在社区里面张贴一些广告宣传，然后老年朋友就去了，发些纪念品， 比如说扫一个二维码，添加一个微信，就可以领一个纪念品， 对， 然后通过这些微信呢去进行宣传什么的， 对，没错，或者他们为了专门吸引老年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我参加活动就一些保健品啊，一些什么东西啊可以赠送啊，是吧？ 对， 反正您就是来听一下吧。老年朋友会想，你看我也没什么事儿，去听听他们到底说什么，还能有一些礼物可以拿，那我干嘛不去？然后就去了。这样的一些这种高收益啊，零风险啊，这样的一些理财的产品啊，我们怎么能够去分辨真假呢？ 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个投资理财，或者是说向某一个公司去购买一些理财产品的时候呢，应该首先对这个公司的资质呢进行一个审查，因为现在企业的信用信息它都是公示公开的，我们可以通过 企业信用信息网站，或者是通过一些第三方的 APP 软件呢，对这些公司的相关的资质啊，包括注册资本啊，其他的相关情况进行一个检索和查询。如果说老年人他本身不会用这些软件的话呢，也可以去告诉子女，让他们去帮助查询一下，包括也可以登录我们人民法院报的官方网站啊，去查询相关公司是否已经存在了公告的情况。如果说已经在网站上刊登出了开庭公告，就说明这家公司通过正常的途径已经是无法取得联系了，所以才进行了一个公告送达这样的方式。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最起码就说明这家公司在经营或者是在这个偿债能力方面呢，它肯定是存在了一定的欠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一定就要谨慎了，不能再被他这种可以说是比较虚无的这种单纯的高回报率所迷惑，我们一定要去慎重的去查询一下，再进行相关的投资。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王老太太呢，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尽快的申请强制执行啊，也希望她的这个损失啊，能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挽回，是吧？ 对， 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耿瑞普法官，谢谢耿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耿法官再会。 好，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也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赡养的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要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